203集，一起吃花瓣。 这事儿，薛远会啊。薛远下职后就带人去做了此事，在宵禁之前，他已带着手下人回到了府中。用过晚膳之后，薛远就回了房，门咯吱一声响，他推门而入，这时才发觉黑暗之中，屋里还坐着另一个人。 薛九瑶，做成了。 是圣上的声音，薛远好似没有听到，镇定地关上了门。从门缝中打进来的几分剔透月光越来越是细微，最后彻底被关在了门外。 朕在问你话， 我竟然听到了圣上的声音，莫非也吸入那毒香了？ 顾元白嗤笑一声，不急了，他悠然靠在椅背上，转着手上的凝绿玉扳指，看他装模作样的是想做些什么。薛远摸着黑走近，脚尖碰上了桌子，他也闻到了圣上身上的香味。圣上应当是沐浴后赶来的薛府，诗意浓重，雾气氤氲。薛远听到圣上的这一声小小的吸气，拉着人走出了房门。院落中月光明亮，地上都好似成了一汪泛着白光的池塘。 问你最后一次，事情做好了吗？ 办好了，如圣上所说，断了其右腿，未留半分痕迹。 很好。 两人一同出了门，顺着小路往薛府门前走去。月色当空，虫鸣鸟叫隐隐，顾元白心中升起了些少有的宁静。两人漫步到湖边时，薛远突然握住了顾元白的手。约摸是景色太好，也约摸是心情愉悦，顾元白佯装不知，而是问道： 他可向你们求饶了？ 未曾。他倒是有骨气，先是以利相诱，无法让我等收手之后，便一声不吭，让着我们动手。 此人城府极深，西夏国香的来源已是，绝不止他说的那般。 李阳义给顾元白的感觉很不好，至今未有人给过顾元白这样的感受。李阳义好像是藏在棉花里的一把尖刀，猝不及防之下便会戳破无害的表面，狠狠来上鲜血淋漓的一击要害。这样的人若是不搞清楚他的目的，那么顾元白宁愿错杀，也绝不会放他回西夏。 圣上，回神。 怎么？ 白日里想着国事就罢了，好不容易入了夜，再去想这些麻烦事，脑子受不住。 朕今日可是歇息了5个时辰。 是吗？ 你连朕睡个晌午觉都要蹲在一旁盯着，你能不知道？ 哎，那圣上睡也睡够了，白日里处理政务也处理得够了，臣便直说了。你这会儿和我在一起，能不能只看着我，想着我？ 哼 哼，圣上是不是为了来见朕，才特意沐浴了一番？ 滚吧。薛九瑶，你当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？ 圣上还记不记得您之前给臣送来的那些干花？ 记得。 薛远放下了捧着小皇帝的手，转而小心翼翼地从自己腰间扯下一个香囊，香囊一打开，花香味便迎面扑了上来。薛远从中捏起一片石榴红的花瓣。 圣上，这花尝起来的味道当真不错，臣为你吃一些。 顾元白往香囊中瞥了一眼，里头的花被吃得只剩下一半了。圣上在薛府吃完了半袋香囊的干花后，才上了回宫的马车。回到宫殿的一路上，顾元白抬袖掩着半张脸，宫侍只以为他是困了，等回到寝宫，洗漱的东西和床铺俱已准备好，只等着他上床睡觉。顾元白挥退了宫侍， 拿个小些的镜子来。 宫侍送上了镜子，一一悄声退去。 等房门被关上，顾元白才放下袖子，拿起镜子一瞧， 大意了。 镜中的人长眉微皱，发丝些微凌乱，眉目之中却是艳足而慵懒。 朕究竟是怎么跟薛远吃完了那一香囊的花瓣的？ 薛远次日上职时，看着圣上的每一眼，都好似带着能将顾元白整个人烧起来的暗火。接下来的五六日，薛远的目光都会似有若无地从圣上身上划过，每日看上千八百遍。等红肿日益褪去时，他也准备好了六袋香囊的干花，腰间带着两个，怀中放着四个，只等着以备不时之需。而这会儿，顾元白也顺理成章地知晓了西夏二皇子被凶徒打断腿的事，他亲自去看望了李昂义。李昂义坐在床边，见到顾元白后便苦笑不已，分外感慨道： 说是我那日没有出去，贪个口腹之欲，怕是就没了这次的飞来横祸。 御医说了，并非不可治，你安心躺着，好好养着伤才是。 您说这是否就是老天爷在提醒我，让我莫要离开大恒呢？ 谁知道呢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